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4号，星期二，农历12月初二。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就中塔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乌克兰总统就中乌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2021年，北京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10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近年来，两国率先构建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树立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双方战略互信日益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各领域合作蓬勃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人民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彰显了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塔关系发展，愿同拉赫蒙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拉赫蒙表示，在两国关系史上这一重要时刻，我向您和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当前，塔中友好和各领域互利合作持续发展，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并积累了创造性经验。塔中关系互惠互利，建立在睦邻友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是高质量新型国家关系。我们对两国关系发展现状表示满意，坚信塔中关系将迈向更长远的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30年来，中乌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乌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彰显了两国人民深厚情谊。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愿同泽连斯基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乌关系和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泽连斯基表示，30年来，乌中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双方各层级交往密切，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乌方对两国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充满信心，愿持续深化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乌中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本台消息，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3号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承诺维护和遵守双多边军控协议，强调五国应避免军事对抗，防止军备竞赛。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表示，这是五核国领导人首次就核武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五国防止核战争的政治意愿，发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共同声音，对于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具有积极意义。马昭旭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这是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贡献。 中国将继续为推动核领域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愿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开展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赞赏5个核武器国家对其需要遵守双边和多边不扩散、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和承诺的认同，包括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担的与核裁军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3部门近日联合修订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明确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跨境数据流通是现代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内生需求。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毅分析，之所以办法要求网络平台经营者在数据出海时需申报网络安全审查，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我对你出海的这个数据粗细的力度和你业务的相关性等等这方面，我进行一套有效的审核。那么这种审核对于保障国家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有效的安全管控。 在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吴沈阔看来，通过目前的条文设计，能够让公民个人信息得到更为有效、更为全面的安全保护。 我们国家有关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能够在技术要素、组织管理和信息内容等多个层次围绕网络安全的确保、数据安全的保障，提供多层次的规则体系。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近日印发，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大数据杀熟等被明确禁止。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朱敏报道。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应当便利老年人安全使用算法推荐服务。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谢永江分析， 现在来讲，像这种智能算法啊，人工智能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算法，在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里面应该是大量的在运用了，通过这种分类分级的这种去对相应的技术应用进行规范，这个实际上是确保这个一个技术应用的能够向上向善，确保它是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服务。 此外，管理规定还提出，不得根据消费者的偏好、交易习惯等特征，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而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数据杀熟现象。对此，谢永江表示，此次规定的发布将进一步为大数据杀熟戴上紧箍咒。 公平对待所有的服务对象，就是也避免通过商家的这种利用技术的优势进行暗箱的操作，然后来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所以这个我们讲为什么大家那个痛恨这个杀手大数据杀手，因为它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对这种技术进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读懂数字背后的大国脉动，中国之声数字解码。 2021年北京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3微克，达到二级标准。中国之声数字解码今天为您解码每立方米33微克。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王胜东报道。 33微克每立方米，这是去年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成绩单。相比于2013年的89.5微克每立方米，63.1%的下降幅度造就了朋友圈里的北京蓝。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新闻发言人于建华说， 北京市 PM2.5 年均浓度和臭氧浓度分别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 PM10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稳定达标的基础上，首次实现了空气质量全面达标， PM2.5 较2013年下降了 63.1%。 要理解33微克每立方米的价值，还需要其他几个数字。去年北京全年实现了288个优良天，较2013年增加了112天，其中6月到9月北京市空气质量细颗粒物月均浓度连续4个月保持在20微克每立方米以内， 这些数字都意味着北京蓝天的成色更高。于建华说， 2021年出现重污染天数8天，较2013年减少50天，降幅86.2%。夏季、秋季 PM2.5 重污染天数基本消除。 不过，从大气污染治理纵深来看，首次达标绝不是终点。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污染排放总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空气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同时未来减排空间更加收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继续深入推进区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转变至关重要。 2013年到2021年，周边减排 PM2.5 浓度贡献了14.4微克立方米，占北京市整个下降的27.3%。14/15期间，应该说要进一步的来深化区域联防联控。 未来，对于重污染天气的防治将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吴显峰透露， 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重污染天数的比例降到1%以下，削减我们污染物的排放，结合预报及时的启动一些临时性的应急的联防联控的这些措施，有效的消除我们的重污染天气。 今晚8点，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30天的关键时间节点，冰雪项目的各支国家队正在全力备战，为冬奥会进行最后的冲刺。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刚刚跨年，中国小将谷爱凌就拿到了自己的2022第一冠。在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加拿大卡里加里站的比赛当中，她凭借92.80分，继2天前第一次决赛夺冠之后，再次强势获得冠军。 I'm feeling super super happy. 我超级超级开心，整个赛季我都在为冬奥会努力。目前我最重要的就是积累比赛经验，特别是和几位高手同场竞技。我期待感受比赛，每一次都拼尽全力拿出最佳表现。 去年年底，短道速滑本赛季4站世界杯的比赛全部战罢，中国队总共获得7枚金牌，同时拿满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另一方面，在已经结束的本赛季4站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中国速滑队共夺得了4金3银2铜。中国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兼领队李岩， 无论是这届奥运会，还是下届奥运会，还是未来，我相信这支团队通过这么艰苦训练，这样的目标啊的树立和引领，我们肯定会在未来有所突破。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使得我国冰雪项目的发展迎来了契机，一些过去完全空白的项目经过6年多的励精图治，已经初步具备了世界水平。比如中国钢架雪车雪橇队2015年才成立，一切从零开始的中国队上演了属于自己的速度与激情。截止目前，中国雪橇队已经获得了男女单人、双人及团体接力的冬奥会参赛资格。北京冬奥周期从扩面到固点再到精冰，最后30天，中国冰雪健儿正向着顶峰发起冲刺。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各地冰雪运动快速升温，滑雪、冰雪等成了搜索热词。人们在体验冰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中，助力北京冬奥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吉林省吉林市北大湖度假区，雪场银装素裹，游客们尽情地玩着雪橇、滑雪等项目，欢笑声此起彼伏。 我们从无锡搭着租车来的，然后我们来北大湖就是因为吉林嘛，冰雪城市，然后活动很丰富啊。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市场部总监严帅表示，希望景区能带给游客不一样的冰雪体验，助力北京冬奥会。 广大游客无论是不是在现场，都能够通过我们的现场活动以及线上的转播还有直播等活动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 在重庆丰都，这里的雪场占地600余亩，按照冬奥会标准打造3条专业级别滑道。游客杨春丽， 因为我平时在南方很少见到这么大的雪，所以说看到这么漂亮的林海雪就很震惊，然后特别好看，特别嗨。这里 在河南郑州某商场的一家室内滑雪场，不少滑雪爱好者带着孩子在学习滑雪。郑州市民王先生， 一直想带孩子滑雪，就是锻炼他的体育精神吧。 雪场负责人介绍，随着冬奥会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学习滑雪，很多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对滑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山东济南市锦华学校小学部，一场激烈的冰壶比赛正在进行，下蹲、前推、滑行、出手，学生们分成2队接力上场。济南市锦华学校小学部执行校长冯康，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我们城郊的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冰雪运动的魅力，为我们的北京冬奥加油助力。 陕西、河南等地持续推进新冠疫情防控，保障群众健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陕西省卫健委副主任马光辉介绍，西安市经过数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和12天的严格社会管控，虽然单日报告病例数连续多日处于高位，但相较于疫情初期，社区层面导致的传播快速上升势头得到了控制。 随着管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落细，来自于集中隔离的人员病例比例逐步提高，社会层面检出的病例所占比例逐步下降，疫情总的趋势呈现下降态势。 截至1月4日12点，陕西大中专院校师生共确诊195例，涉及多所学校。此外，疫情发生后，陕西省财政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经费应急保障机制，用于省级疫情防控防疫设备购置、物资储备、流调督导和支持高校以及部分市抗击疫情。截至今天上午9点，浙江宁波本轮疫情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4例，目前病毒来源尚不明确，不排除物传人的可能性。今天，宁波市北仑区的部分地区又开展了第4轮核酸检测。1月3日0点至24点，河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9例。 你靠转走， 我检验不出啊！ 为快速有效阻断疫情扩散，郑州市今天凌晨发布通告，决定对管城回族区、27区部分区域实行分类管理。今天起，郑州地铁4个站点临时关闭，数十条公交线路实行跳站运营或区间运营。市民在防范区内乘坐公交、地铁需持核酸证明。许昌市、禹州市要求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机动车辆不得上路行驶。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月3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7例，本土病例108例，分别为陕西西安市95例，浙江宁波市8例，河南5例，其中洛阳市2例，许昌市2例，郑州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1例，分别为河南19例，其中许昌市17例，洛阳市1例，郑州市1例，上海市2例，其中宝山区1例，奉贤区1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今天发布批复，同意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由国家林草局、住房城乡建设部、中科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国家植物园建设体现国家代表性和社会公益性，以植物迁地保护为重点，坚持对植物类群系统收集、完整保存、高水平研究、可持续利用，力争建设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 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7%左右。此外，全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上年增长13%、1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以上。 中国银联今天发布元旦假期交易数据，1号到3号，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1.3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影视娱乐方面的日均消费笔数和金额均超去年40%，零售和餐饮方面的日均消费笺数和金额均较去年增长20%以上。 监测数据显示，1号到3号，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9.2亿件，同比增长22.6%；投递快递包裹9.6亿件，同比增长26.5%。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成交新船订单量为1846艘，其中中国承接了965艘，以近50%的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 据国铁集团消息，2022年全国铁路将继续高质量推进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预计将有3300公里新线建成投产，其中普速铁路1900公里左右。 国航、海航、天津航、昆明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发布通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航局的相关文件精神，自明天零时起取消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厦门新机场项目今天全面开工，2026年建成投运后，旅客吞吐量可达每年4500万人次，比现在的厦门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增加近一倍。 经全力搜救，贵州毕节市金海湖新区一在建工地山体滑坡17名失联人员今天全部找到，其中3名伤者送医院救治，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4人已无生命体征。目前善后处置和事故调查工作正有序开展。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木星合月将于6号现身，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日落时分，感兴趣的公众面向西南方天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木星和新月近距离相依相伴、静放光芒的精彩画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伊朗民众3号举行集会，纪念2年前遭美军恐袭身亡的伊圣城旅前指挥官苏莱曼尼。伊朗驻联合国代表此前表示，美国的行径是国家恐怖主义，伊朗总统莱西称美相关责任人应受到审判，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方可以违反国际法，动用恐怖主义手段在主权国家搞定点清除，可以在世界各地杀害数十万无辜民众，这些世人眼中的非法和残暴行径，美国却都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粉饰。美方反复声称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事实一再表明，美方真正在意的只是满足美国需要、服务美国利益的规则，美方着力维护的不过是巩固美国霸权，让美国继续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的秩序。但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规则和秩序，中东地区国家人民不接受，世界各国人民同样不会接受。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新冠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100万例。日本冲绳县知事怒斥驻日美军散播病毒。总台央广记者韩萌、张小璇综合报道。 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600万例，死亡82万7000多例。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美国的持续蔓延，美国新增确诊人数急剧增加。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全美3号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达到108.4万例，再次刷新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最高纪录。美国的疫情恶化不仅导致美国大量航班取消，数以千计的学校被迫推迟原定的开学计划或改以远程方式上课，医疗系统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奥密克戎变异株同样严重冲击着英国。当地时间3号，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超过15万例。英国首相约翰逊3号表示，英国将继续坚持实行抗疫 B 计划，其中包括鼓励在家工作，把戴口罩扩大到除餐馆和酒吧外的大多数公共场所等。亚洲方面，据印度卫生部今早发布的数据，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37000多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日增新冠病例已经是一周前的5倍多。新德里的新冠肺炎阳性率已经爬升到6.5%。新德里官方表示，如果2天的检测阳性率都高于5%，将发出红色警报，这会导致全面宵禁，并停止大多数经济活动。最后来看日本，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山口县岩国市的驻日美军岩国基地当地时间4号宣布，有47名基地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目前该基地累计有489人感染新冠病毒。此外，日本冲绳县当地时间3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0例，时隔3个多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100例。 冲绳县知事玉成丹尼怒斥驻日美军无视防疫规定，导致疫情急速蔓延，呼吁取消美军可以不配合日方防疫措施等特权。 驻日美军阳性病例数的再度激增，说明美军在预防和管理疫情传播方面存在不足，我们对此感到愤怒。总之，请不要把美国的情况带入日本。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三号宣布将拨款10亿美元以稳定物价。总统拜登表示，大企业垄断市场是推升物价的主要原因。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白宫方面表示，此次拨款的10亿美元将帮助中小型肉类企业提高竞争力，进而有利于稳定物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四大肉类企业体量庞大，导致中小型同类企业无法与之竞争，是导致美国肉类和禽类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 在太多的行业里，几个大公司主宰着市场，他们利用权力排挤小的竞争对手，扼杀新的企业，使经济失去活力，从而他们可以哄抬价格，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以及剥削工人。在价格方面，肉类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四大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牛肉、猪肉和家禽市场。 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美国食品价格较此前一年上涨了6.4%，其中肉、禽、鱼蛋的价格涨幅达到了13%，牛肉价格涨幅最大，达到了21%。由于物价的飞涨，白宫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白宫多次表示，大企业垄断市场才是推升物价的主要原因。然而，多位共和党人以及部分民主党人曾公开表示，物价飙升的真正原因是拜登政府推行的政策。 其他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表示，美国以及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中，必须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放弃最高要价。 海地总理府三号证实，总理阿里埃尔·亨利本月一号在一场纪念海地独立218周年的活动中遭遇刺杀，所幸躲过一劫。这个加勒比岛国的前总统莫伊兹去年7月遇刺身亡，最新袭击再度引发对海地官员人身安全的担忧。 自今年4月起，根据日本民法修正案，日本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即18岁为成人。此外，女性结婚年龄也从之前的16岁上调至与男性相同的18岁。为配合成年年龄的下调，少年法也进行了修改，并从今年4月开始实施。年龄在18岁和19岁的人士被定位为特定少年，将继续受到保护。 美国东部多州当地时间三号遭暴风雪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暴雪对当地出行造成严重影响。当天共有超过7000架次航班延误，超过3000架次航班被取消。暴雪还造成数十万用户断电。截至当地时间3号21点，情况最严重的弗吉尼亚州仍有超过34万用户未恢复供电。 德国财政部长当地时间2号表示，德国新政府正在制定超过300亿欧元的税收减免措施，内容包括能够从纳税中全额扣除养老保险的缴款。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吴京、王远，主播张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I can't complain so far. Designer clothes, expensive caviar, 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 at the door.